第三十八集，普罗德莫尔之殇。 准备好了吗？ 一切就绪，大人。 很好，敲响警钟，全体就位。一旦他们进入射程，就立即开火。遵命。 带领普罗德莫尔的目光越过舰船右舷的围栏，投向远方。舵手向他敬了个礼，跑向挂在舵轮旁边的黄铜大钟，迅速敲了两次。钟声响过，普罗德莫尔就听到了他旗舰上士兵们前往他们站位时奔跑的脚步声，顺着绳子滑下的摩擦声，以及身体落地的声音。他微微一笑，他喜欢秩序与精确，他的船员们也明白这一点。这里的每一名水手都是他亲自挑选出来的，是他见过的最出色的一组船员。当然，他不会真的这么公开说出来，但是他们明白这一点。普罗德莫尔把他的注意力转回船正前方的海面，盯着波涛与天空。他又一次举起他的黄铜望远镜，透过望远镜寻找那个他刚刚发现的小小黑影。那些小小的黑影现在已经变大了不少，他可以清楚地数出它们的数量也多了起来，而不是他最初看到的那种尖尖的轮廓。他很确定瞭望台上的瞭望手一定能看得更清楚，而他估计再过十分钟，那些黑影就会确凿无疑地显露出船只的形状。那是兽人的船只，更确切地说是部落舰队。普罗德摩尔猛地一拳砸在了硬木围栏上，只有这样才能显示他内心有多激动。终于，从这场战争开始以来，他一直渴求着这样的机会。当他收到图拉扬爵士的消息，说部落正在前往南海镇的时候，他几乎跳了起来。而当瞭望手确认说部落舰队已经驶入无尽之海的时候，他也强抑住自己的兴奋。瞭望手也向他报告说，有两队不同的兽人，第一队兽人立刻驶入了无尽之海，而第二队兽人则急忙地赶了上去。普罗德摩尔不知道兽人只是着急行动而来不及协调这两支部队，还是第二队实际上是在追捕第一队，有没有可能是兽人也出现了叛军？普罗德摩尔不知道，但他也并不在意。兽人发生了什么和要去哪儿都无关紧要，他所在乎的只是兽人舰队调转方向回来了，正在再一次驶过无尽之海，向着洛丹伦返航，而这把兽人们送到了他的掌心。他现在不需要望远镜就能看清兽人的舰队，他们没有帆，但航行得很快。他曾经近距离观察过几艘兽人船只，对他们成排的长桨惊叹不已，也惊叹于当魁梧有力的兽人们整齐划一地滑动这些船桨时，他们的船所能达到的速度。当然，部落为了速度上的优势而降低了机动性，而普罗德莫尔的船只可以在兽人舰只旁边绕着圈航行。不过他并不是要炫耀，海战是严肃而致命的，普罗德莫尔要让部落的舰队沉得越快越好。他现在正在潮落岛后面等待着，就在他挚爱的库尔提拉斯东北方，整支舰队在他身后与他一同等待，舰炮早已装填瞄准，只等兽人们自己滑到他们面前。他们来了， 开火！ 当第十艘兽人船只驶过他们的位置，普罗德莫尔大喊起来。他们埋伏在两座岛屿之间，收起了船帆并遮住灯笼的灯光。即使兽人们真的看到了他们，他们也没有做出任何反应。第一轮打击让兽人们措手不及，把船身中央打得稀烂，那艘船折成两半，立即沉没。 起帆，全速前进！ 普罗德莫尔命令船帆升起，船只借着风穿过水面向前扑去。他明白他的炮手们已经开始为火炮重新装填，其他水手们则已经准备好了弩弓和装着火药的小桶。 瞄准下一艘船！ 普罗德莫尔再次下令，船员们点了点头。他们把火药桶抛到下一艘兽人船只上，然后射出箭矢， 剑上缠着点燃的浸油破布，一个火药桶爆炸开来，大火在甲板上蔓延，然后又一个小桶爆炸了。那艘船很快剧烈地燃烧起来，涂着焦油的船板很快被烧得精光。随即普罗德摩尔的船驶过了兽人舰队的队列，掉过头来开始从另一侧攻击。一切都如同普罗德摩尔所设想的那样进展顺利，这些兽人都不是熟练的海员，对于航海和海战一窍不通。这些兽人在白刃格斗中是强大的战士，如果他们能接近并登上他的船会十分危险，但是普罗德摩尔已经下令要远远地保持距离。普罗德摩尔麾下的几艘船跟着他穿过了兽人舰队，正从另一侧威胁着舰队，另一艘船则留在潮落岛，从那里开火。第三支舰队驶出去超过了兽人舰队，正在转回来阻截那些已经驶出战场的部落船只。第四支舰队则航向南方，合拢包围圈，很快他们就围住了部落舰队，从各方发起攻击。部落已经损失了三艘船，而普罗德摩尔这边还毫发无损，他露出一个难得的微笑。很快这片海上的兽人就会被扫除得一干二净。正在这时，瞭望手好像发现了有什么东西。 上将，有什么东西正从空中冲我们过来。 普罗德摩尔看到了那个水手，他面色苍白，浑身发抖，望着北方。他用望远镜沿着那方向望去，很快就看到了那个让瞭望手惊叫着的东西。一些小黑点正穿出云层向他们飞来，那些东西还离得太远，看不清楚，但他能看出它们数量不少，而且正在飞速接近。他不知道部落有什么能飞的东西，但是本能警告着普罗德摩尔，这场战斗还远没有结束。 那是什么？ 德雷克·普罗德摩尔站在舵手身边，抬头望去，他询问瞭望手，但那人已经跌坐在瞭望台上，看上去浑身颤抖，无法回答。普罗德摩尔的儿子德雷克·普罗德摩尔担心这个人是什么疾病发作，于是赶紧抓住最近的一根绳索荡向主桅杆，然后他攀住主帆帆索，爬上了主梁，沿着主梁走进瞭望台。 杰拉德，你怎么了？你还好吗？ 杰拉德抬起头看向德雷克，眼中含泪，但只是摇了摇头，闭得更紧了。德雷克翻进瞭望台中，蹲在那个水手身边。他认识杰拉德已经好几年了，而且十分信任他，但现在就在他眼前，他能看到杰拉德并没有犯病，而是吓坏了，吓得说不出话。德雷克想不到有什么东西能把一个勇敢的水手，一名身经百战的老兵吓成这样的时候，他突然感到一阵寒意。 你看到了什么？在哪里看到的？ 杰拉德点了点头，紧紧闭着眼睛，仿佛要把那个东西从记忆中抹去。起初瞭望手只是摇头，但最终他伸出了一只颤抖的手指向北方。德雷克轻声安慰杰拉德，他正准备转身看看是什么让他这位船员朋友如此害怕，当他看清眼前的景象之后，差点让他自己也崩溃。就在那儿，冲出云层俯冲下来的是一条龙，它的鳞片在晨曦中闪烁着血红色的微光，在它身后是第二只、第三只，然后是更多，至少有12只这种庞然大物一道飞着，它们奋力拍打着双翼，飞快地接近他们的目标，正是这支舰队。德雷克忙着盘算这些家伙会对这场战斗带来什么影响，他几乎没有注意到领头的那头龙金色巨眼里流露出的痛苦表情，也没注意到坐在龙背上的绿皮生物。每一头龙都比出驱逐舰之外的所有船要大，而且要快得多，灵活得多，甚至还飞在天上。它们巨大的利爪可以轻易地撕开船体，或者把桅杆像嫩枝一样折断。他必须警告舰队其他船只和他的父亲。德雷克转过身探出瞭望台，准备对他的舵手大喊发令，但他转身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的视线，他又抬起了头，那头领头的龙已经近在眼前， 近到德雷克能看到他背上兽人的笑容。那头龙张开大嘴，德雷克看到一条像蛇一样分叉的长舌头，旁边是一圈和他一样高的三角形利齿，然后他看到龙的喉咙深处发出一道光，这道光向外冲出，一边不断扩散，他身边的世界一瞬间炸开了，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发出惨叫，就被火焰吞没了，身体化为灰烬。